你好，我是秦牛云许世伟。上一节开始，我们进入了多任务的世界。我们详细介绍了三类执行体：进程、线程和协程，并且介绍了每一种执行体的特点。既然启动了多个执行体，它们就需要相互协同。今天我们先讨论进程内的执行体协同。考虑到进程内的执行体有两类，用户态的协程，操作系统的线程，我们对这两类执行体的协同机制做个概要如下。我在文章中放了一张图表，你可以点击进行查看。让我们逐一详细分析一下它们。那么本篇文章代码较多，建议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原文。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原子操作。需要注意的是，原子操作是 CPU 提供的能力，与操作系统无关，这里列上只是为了让你能够看到进程内通讯的全貌。顾名思义，原子操作的每一个操作都是原子的，不会中途被人打断。这个原子性是 CPU 保证的，与执行体的种类无关。无论 GoRoutine 还是操作系统线程都适用。从语义上来说，原子操作可以用互斥体来实现，只不过原子操作要快得多。我在这里放了示例代码，你可以同步进行查看。互斥体也叫锁，锁用于多个执行体之间的互斥访问，避免多个执行体同时操作一组数据产生竞争。其使用界面大概是这样的： func 圆括号 m 星 mutex lock 圆括号 func 圆括号 m 星 mutex unlock 圆括号。锁的使用范式比较简单，在操作需要互斥的数据前先调用 lock， 操作完成后就调用 unlock， 但总是存在一些不求甚解的人对锁存在各种误解。有的人会说锁很慢，甚至我曾看到有 Go 程序员用 channel 来模拟锁，理由就是锁太慢了，尽量不要用锁。产生锁慢 channel 快这种错觉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忠告：不要通过共享内存来通信，要通过通信来共享内存。不明就里的人们看到这话后，可能就有了这样的印象：锁是坏的，锁是性能杀手， channel 是好的，是 Go 发明的先进武器，应该尽可能用 channel 而不要用锁。快慢是相对而言的，锁的确会导致代码串行执行，所以在某段代码并发度非常高的情况下，串行执行的确会导致性能的显著降低。但平行而论，相比其他的进程内通讯的源语来说，锁并不慢。从进程内通讯来说，比锁快的东西只有原子操作，例如 channel。 作为进程间传递数据的设施来说，它本身是共享变量，所以 channel 的每个操作必然是有锁的。事实上 channel 的每个操作都比较耗时，关于这一点在下文解释 channel 背后的工作机理后你就清楚的知道了。那么锁的问题在哪里？锁的最大问题在于不容易控制。锁 lock 了，但是忘记 unlock 后是灾难性的，因为相当于服务器挂了，所有和该锁相关的代码都不能被执行。比如 mutex.lock 圆括号 dos 圆括号mutex.unlock 圆括号，在考虑异常的情况下，这段代码是不安全的。如果 DOS 抛出了异常，那么服务器就会出现问题。为此 Go 语言还专门发明了一个 defer 语法来保证配对。代码也就是 mutex.log 圆括号 defer mutex.unlock 圆括号 DOS 圆括号，这样可以保证即使 DOS 发生异常， mutex.unlock 仍然会被正确的执行。这类在异常情况下也能够正常工作的代码，我们称之为对异常安全的代码。如果语言不支持 defer 而是支持 try catch， 那么代码可能是这样的。我在这里放了示例代码，因为比较长，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锁不容易控制的另一个表现是锁力度的问题。例如上面 DOS 函数里面如果调用了网络 IO 请求，而网络 IO 请求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慢请求，要好几秒才返回，那么这几秒对服务器来说就好像挂了，无法处理请求。 对服务器来说这是极为致命的。对后端程序员来说，有一句真言要牢记，不要在锁里面执行费时操作。这里锁里面是指在 mutex.log 和 mutex.unlock 之间的代码。在锁的最佳编程实践中，如果明确一组数据的并发访问中符合绝大部分情况下是读操作，少量情况下有写操作，这种读多写少特征，那么应该用读写锁。所谓读写锁，是把锁里面的操作分为读操作和写操作两种，对应调用不同的互持操作。我把读操作和写操作的代码放在了文章里，因为比较长，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为什么在读多写少的情况下，这样的使用范式能够优化性能？因为从需求上来说，如果当前我们正在执行某个读操作，那么再来一个新的读操作是不应该挡在外面的，大家都不修改数据，可以安全的并发执行。但如果来的是写操作，就应该挡在外面，等待读操作执行完。整体来说，读写锁的特性就是读操作不阻止读操作，阻止写操作，写操作阻止一切，不管读操作还是写操作。聊完了执行体的互斥，我们再来看一下执行体之间的同步。同步的一个最常见的场景是把一个大任务分解为 N 个小任务，分配给 N 个执行体并行去做，等他们一起做完，这种同步机制我们叫等待组。它在使用界面和用法上的代码我放在了文章里，因为比较长，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简而言之，在每次任务开始的时候调用 wg.add 原括号1，结束的时候调用 wg.done 原括号，然后在主执行体调用 wg.wait 原括号等待这些任务结束。需要注意的是 wg.add 原括号1是要在任务的 goroutine 还没有开始就先调用，否则可能出现某个任务还没有开始执行就被认为结束了。条件变量是一个更通用的同步原语，设计精巧又极为强大。强大到什么程度？像 Channel 这样的通讯机制都可以用它来实现。条件变量的使用界面上大概是这样的，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那么怎么用条件变量？我们先看一下初始化。条件变量初始化的时候需要传入一个互斥体，它可以是普通锁也可以是读写锁，如下。因为代码比较长，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为什么创建条件变量需要传入锁？因为 condition.wait 原括号的需要。 wait 内部实现逻辑是把自己加入到挂起队列， mutex.unlock 原括号等待被唤醒， mutex.lock 原括号。初始化了条件变量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使用方式。条件变量的用法有一个标准化的模板，看起来大概是这样的，因为比较长，你可以点击进文章查看这段代码。看起来有些复杂，让我们来解释一下。加锁后先用一个 for 循环判断当前是否能够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如果做不了就调用 condition.wait 原括号进行等待。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细节是注意用的是 for 循环而不是 if 语句，这是因为 condition.wait 原括号得到了执行权后不代表我们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干了，所以要再重新判断一次条件是否满足，确定能够做事情了，于是 do something。 在做的过程中间，如果我们判断可能挂起队列中的部分执行体满足了重新执行的条件，就用 condition.broadcast 或 condition.signal 唤醒它们。 broadcast 比较粗暴，它唤醒了所有在这个条件变量挂起的执行体，而 signal 则只唤醒其中一个。什么情况下应该用 condition.broadcast， 什么情况下应该用 condition.signal？ 最偷懒的方式当然是不管3721，用 condition.broadcast 一定没问题。但是本着经济的角度，我们还是要交代清楚 condition.signal 的使用范围。一个是挂起在这个条件变量上的执行体，它们等待的条件是一致的。另一个呢，本次 do something 操作完成后所释放的资源只够一个执行体来做事情。 condition 原语虽然叫条件变量，但是实际上它既没有说变量是什么样的， 也没有说条件是什么样的。变量是指一组要在多个执行体之间协同的数据。条件是指做任务前 wait 的前置条件和做任务时需要唤醒其他人的唤醒条件。这样介绍相当的抽象，我们拿 Go 语言的 channel 开刀自己实现一个。代码如下，因为这段代码比较长，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对着这个 channel 的实现，你是否对条件变量有感觉很多？顺便提醒一点，这个 channel 的实现不支持无缓冲 channel， 也就是不支持 new channel 原括号0的情况。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改改这个问题。聊完同步与互斥，我们接着聊执行体的通讯，怎么在执行体间收发消息。管道是大家都熟知的执行体间的通讯机制，规格如下，我放在了文章中，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用法上，先调用 PR 逗号 PW 冒号等于 IO.pep 原括号，得到管道的写入端和读出端，分别传给两个并行执行的 goroutine， 然后一个 goroutine 读，一个 goroutine 写就好了。管道用处很多，一个比较常见的用法是做读写转换。例如，假设我手头有一个算法 funcfoo 原括号 wio.writerError， 这个算法生成的数据流需要作为另一个函数的输入，但这个函数的输入是 io.reader， 原型如下 funcbar 原括号 rio.reader。 那么怎么把它串起来呢？用管道我们很容易实现这样的变换，过程如下，你可以点击查看。这个 foo.reader 函数几句话就把 foo 变成了一个符合 io.reader 接口的对象，它就可以很方便的和 bar 函数结合了。其实 Go 语言中引入的 channel 也是管道，只不过它是类型安全的管道，具体用法如下，你可以点击文稿进行查看。我们后面在服务端开发一章，我们还会比较详细讨论 channel， 今天先了解个大体的语义。总结一下，我们今天主要聊了执行体间的协同机制、原子操作、同步、互斥与通讯。我们重点聊了锁和同步元语条件变量。锁在一些人心中是有误解的，但实际上锁在服务端编程中的比重并不低，我们可能经常需要和它打交道，建议多花些精力理解它们。条件变量是最复杂的同步元语，功能强大。虽然平常我们直接使用条件变量的机会不是太多，大部分常见的场景往往有更高阶的元语可以取代，但是它的设计精巧而高效，值得细细体会。你会发现操作系统课本上的信号量这样的同步元语我们这里没有交代，这是因为它被更强大而且性能更好的同步元语条件变量所取代了。上面我们为了介绍条件变量的用法，我们实做了一个 channel， 你也可以考虑用信号量这样的东西来实现一遍，然后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说基于条件变量的版本是更优的。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思考与解读，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在下期我们将讨论进程与进程间的协同，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